是跌落彼此隔膜里，再会时候未挽留，在无言中聚散，失望过仍怀念共你的往日欢笑。为何是爱侣偏却是无法配对，快乐告终了，注定无法改变，无奈这一切决定似是天意，明是每每是圣诞变成更伤心，和你的每一天面对的障碍注定接受分手已默允，再度重燃是领会，在平和中度过，今日我仍然留住记忆，和你的每一天。与你一起面对的障碍注定接受分手已默允，再度重遇是领会，在平和中度过，今日我仍然留住记忆，和你的每一天，盼共你重聚时候再意会一次， 是毫无头绪。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 ？But I don't know，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。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

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修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难忘缠绵细雨时，用你笑容 花瓣离开花朵，